谢谢牧师给我机会分享这六个月来在门徒训练上面的学习。在我当基督徒也有很长的时间了，但从来没有上过这本门徒训练这门课，因为我以前在的小教会也很少看重这么一个对初信者的需要。门训呢，有如一个从落伍地区来的新移民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当有人给你一本移民须知，那要告诉你你的权利和义务，并解释为什么要这样。你好像好像你被一个国王领养，成为他的儿子以后，你也要学习你的身份和地位，使你呢如何不要再存有以前那样子的过去奴仆的身份的思想。所以呢，你如果真的想要跟随主耶稣呢，就必须要修这门课。这是我的看法。这门课是要花时间来学习的。有人接受主以后，他虽然每天都去教会，那也在家中呢也看圣经，但是读来读去，一方面是没有恒心，另一方面实在是看不懂，所以就放弃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门徒训练呢，也有像有一个同伴呢，花时间跟你在一起研读神的话语，一同成长。就好像有心要爬一座高山，需要有一个向导，一路上的跟你解释，也要跟你叮咛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读门训呢，就像在做基本功，要打一个稳定的基础，使我们如何能够正确的，并且能够更有果效的做一名有名正言顺的基督徒。所以门徒给我四方面的教导：一个新的生命如何的成长；第二呢，就是要怎么样认识神；第三呢，如何去效法基督；第四呢，如何去服侍基督的身体，也是他所关心的教会。我觉得门徒训练是给我们做基督徒有一个正确的观念，就像一个小孩子呢，知道父母亲的期望，我们与神的关系实在是非常的密切。当我们真正的认识神以后，我们就会逐渐的成熟长大。福音呢，就像一粒种子，在我们的心里面接受了以后呢，必须要常常有水的浇灌，还有阳光的供应。我觉得门徒训练实在需要把这个好的福音能够传递给别人，而不会被目前这许多的异教之风所摇动。这是给我一个小小的看见。还有呢，我很久以前就觉得这门徒训练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神呢差遣陈弟兄夫妇，因为他在这里有产业出了问题，所以亲自要处理，而来到我们这个小教会。我看到他们两个人比我年纪还大，他们夫妻专心服侍主，他们从加州开了三天三夜的车子来到我们当中，马上就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和星期天的主日学和主日聚会。而且当我在做那个做短宣的那个布告，母会有这样子的这个 poster， 所以呢，我就看到他们在国内做了很长时段的那个医疗的短宣服事，特别在服事盲人方面。那并且他们也做门徒的训练，所以在这里让我觉得非常的受到激励哈。当初他们本来计划好在这里停留到八月，他们去年十二月底来的，他们想要在这里八月，他们就要赶回去大陆，还有未完成的门徒训练。我看到他们可以好好的过一个含饴弄孙的日子，但是他们选择 选择做门徒训练，就好像一个人，他告诉你如何走捷径，如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不像以色列人能够在40年的旷野漂流。我想到当初我成为基督徒以后，常常对自己的救恩有怀疑，常常一个不顺利，我就觉得我到底得救了没有。我在这一段时那个期间呢、停留的非常久，所以呢，我觉得门徒训练这几个月下来，我觉得实在是能够跟一个属灵的长辈在一起学习哈，实在受益很大。在世界上，我们有三种的学习机会，一个是自己在错误中的学习，还有呢，第二个机会就是看到别人的错误，我们学习到。但是第三种最有智慧的，就是从智慧人的身上学习哈。圣经是我们人生的教科书，我觉得门徒训练就好像呢，一个人在学习骑脚踏车哈，你学了以后，你就可以享受到能够到处去的那个旅游的这个乐趣啊。还有我学习到一个人生呢，并不是一生都天色常蓝哈，花香常满，但是呢，从圣经中神应许给我们有许多行走方面有力量、有目标、有盼望，所以我建议大家能够参加门徒训练。谢谢各位。 好，归荣耀给神啊！